可能留下印象深刻的一些曲子会偏少一点啊。当然可能每一支乐队在成长的过程当中都会有不断的尝试和转型，我们期待更多关于海龟先生的一些新歌吧。 OK， 继续来听。你好，我是思萌，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活力派。 宇宙在燃烧，寻常的朝万不落大声尖叫，可心中发觉不抹掉，从屋里住着雪灵儿的猫。那那那那那那那好奇的心是我的骄傲。那那那那那那那爱我的心的能力管不了，超能力出窍。 奔跑。 这城市疯狂又热闹，我冷静寂寞都很好，风景跟着我心情变化舞蹈。你站在街角，我还以为我在云雾岛，你眼笑的你我知道，爱来到在街角，爱上重叠的轨道，爱上交叉的拥抱，爱上靠窗的桌角，爱上这 yeah. Shine a Light 这样一首歌曲呢，节奏感非常的强，而且在后来也是不知道为什么啊，突然被一些这个很多的这种作者在频繁的安利。其中有一位呢，写这种可能青春文学的卢思浩，当时呢也是在书中呢不断的提及这样的一首歌曲了，还留下了一句话叫做“留下是因为你喜欢”。哎，我觉得这句话其实特别好。当你会在某首歌曲的下面留下你的心情，留下你的评论留言的时候呢，其实恰恰是因为你对这首歌曲有非常多的关注，而且也有充沛的情感想要表达。 OK， 我们继续来听吧。在更多的好歌当中，我也期待你的一些精彩的闪光点。 凌晨的3:50，用手指拨动着时针，希望能触摸到光，需要首歌为我支撑。不如出发，在破晓之前先到达，请你回答，不用选择就一起开始旅程。I am really 分享我的视野，欢迎靠近我的心灵，终会理解。谁要放弃那他却没有我视野。 We we we 汗水冷却， We we we ready 沸腾整夜。 透明中空 暗流涌动，天空宇宙 日出的触感是什么？ 深邃瞳孔 梦里人走目 身前身后，不知道要做的是什么。 是多少火我向前推进的速度。 My boy， 势不可挡，最后定将冲破顶点高度。 My game， 感激我单身的时代， 就把一切放在我心里吧。 Bro 就拼个 Go， We gotta go now。 I am willing 分享我的视野，欢迎靠近我的心灵，终会理解。 谁要放弃那他却没有我视野。 We we we 汗水冷却， We we we ready 沸腾整夜。 透明中空 暗流涌动，天空宇宙 日出的触感是什么？ 深邃瞳孔 梦里人走梦 身前身后，不知道要做的是什么。 是多少火我向前推进的速度。 My boy， 势不可挡，最后定将冲破顶点高度。 My game， 当我张开角落里的维度，站在聚光灯下拉开帷幕， 压缩释放 You can feel my flex， 驾驭世界现在是 VMAX、oh。 试图超过我向前推进的速度。 My boy， 全部待命。 My boy， rising ready to fly， 势不可挡，最后定将冲破顶点高度。 My game， 火力十足，并肩追逐日出。别试图超过我向前推进的速度。 My boy， 势不可挡，最后定将冲破顶点高度。 My game， 断的决心，又在认真努力，已经就是冠军，又在认真学习，已经就是冠军，生活就教学没要多聪明，小姐，你非要三头六臂，我也不是世界小姐，充电门店也没关系，她更不是友谊小姐，所以可以乱发脾气，谢天谢地，我们是最普通的唯一。怎么哭笑怎么撒娇，我不做自己，谁做了自己？ Bad bad lady， Bad bad lady， Bad bad lady， Bad bad lady， 要不要 Bad bad lady， Bad bad lady， Bad bad lady。慢歌都有毒，谁给感觉走呕吐跳舞，找个另一半再爱个无价包换，我敢怪我运动裤的什么外套，乖乖的地让我伤心，管我怎么哭笑怎么撒娇，我不做自己，谁做我自己？ Bad bad lady， Bad bad lady， Bad bad lady， Bad bad lady， 要不要 Bad bad lady， Bad bad ladyBad bad lady， Bad bad lady， 要不要 Bad bad lady？ Morning and the whole world opens up for the taking. and the shit is amazing. Haven't felt like this for a while now. Think I finally got this figured out. Cause I'm feeling so good, feeling so good. I've been feeling so good, feeling so good. 起来，第二届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优秀歌曲推荐。 爱北京唱起来，大家好，我是北京榜样代表蒋瑶，也是第二届歌唱北京优秀歌曲的推荐人。我推荐给大家的歌曲是新时代新北京。 我也不知明天到底会去往何方。 大家好，我是歌曲《新时代新北京》的词作者陈观文。我觉得新可能不只是在物质生活上，可能也是一种精神。新北京给我感觉是更加繁荣了，更加有希望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越来越愿意来到这个地方去实现他们自己的抱负。 我是歌曲《新时代新北京》的曲作者刘汉杰。这首歌反映出了年轻一代对北京的祝福，希望北京越来越好。在此我祝福北京秋来意去，繁华依旧，祝福中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好运中国，好运北京。 新时代，万象更新，孕育新的生机，放眼望去，座座倒影淋漓，与我同时参与就在此地。哦 深处的跑步歌单，维密超模的走秀音乐，居家健身的热门单曲，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直播。 Dearly beloved,If this love only exists in my dreams, don't wake me up. Too much light in this window, don't wake me up. Only coffee, no sugar, inside my cup.If I wake and you're here still, give me a kiss. I wasn't finished dreaming about your lips. Don't wake me up, up, up, up, up, up. Don't wake me up, up, up, up, up, up. Don't wake me up, up, up, up, up, up. Don't wake me up. Don't wake me. OK， 回到活力派的直播当中，在今天继续来跟各位分享一下啊，这个九月份这个开学之后呢，家长该如何帮助孩子们去加强一些运动锻炼？昨天说到了关于游泳方面的，那么今天咱们来聊一聊另外一个，甚至都不需要去下水啊，在小区楼下都可以来做的跳绳啊。跳绳呢，它的这个跳跃动作呢，需要调动的是你全身的肌肉来完成的，所以呢，一方面可以增强肌肉力量，另一方面可以提高身体的协调性，还有就是能够锻炼心肺循环功能。那么跳绳呢，最好是建议在啊这个每天的傍晚放学之后比较凉爽的时候来进行，而且呢，最好是选择比如说塑胶跑道上，或者是平坦的地面上，然后呢，穿一些这种抗震力比较强的运动鞋，缓和膝盖、脚踝和地面接触时的冲撞，也保护一下膝关节和踝关节。当然不太建议各位去穿这个所谓的这种板鞋啊去跳绳，因为如果你跳的时间比较长的话，那么板鞋没有这种缓冲能力，可能对于关节的压力是比较大的。那么每次运动呢5到10分钟就可以了，刚开始嘛，咱们慢慢过渡，不要着急。 Killing time. I'm so glad. Check it out.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周一到周日早上六点到七点，六点活力派，每天都在。 Sometimes I hate every single stupid word you say. Sometimes I wanna slap you on your whole face.All my buttons down. I know life would suck without you. At the same time, I wanna hug you. I wanna wrap my hands around your neck. You're in, but I love you. And you made me so mad. I ask myself why I'm still here. Oh, where could I go? You're the only love I've ever known. But I hate you. I really hate you so much. I think it must be true love. To call my genie something, baby. With the roof gone, baby, Aston Martin look retarded like the crew gone crazy. I'm not sure what kind of fella you like, but I can get you paradise, heaven, however you like. I'm talking solitaire, iced out, ring watch, necklace. Ain't no talking reckless, girl. I'm certified, respect it, girl. You like to run your mouth, well, you about to learn a lesson, girl. Yeah, you the one, but I replace you in a second, girl. And I ain't even trying to see you naked, girl. Wait, there I go, exaggerate. Clearly carried away, but what I'm saying, you can true that. I wanna be wherever you at. If you wishing you could kiss me, do you really wanna do that? Make a wish, girl. Yeah, I wish I was strong, but I wish I was fast. Wish I could shoot with a bag full of cash. Cause if I want you, I gotta have that. OK， 活力派临近尾声，祝你开心，同时也别忘了登录听听 FM 回听或者是收藏我们的活力歌单。 洗脸，还忘记帮爸爸妈妈买早点，没关系的，让我轻松过一天。哦、oh, ，我的房间又变了色，对，这次又是爸爸妈妈去清洁。Oh my darling， 你怎么不在我身边？没有人把我的零用钱放在我的房间，我的房间只有零用钱看起来最亮眼。我爱一个人，最多两个人，最好阿狗阿猫其中选一个当我女儿，香喷喷，就算穿着拖鞋也能站得稳，做个大人就要像个大人。哦、oh, 我的老天，又忘了洗脸，还忘记帮爸爸妈妈买早点，没关系的，让我轻松过一天。哦、oh, 我的房间又变垃圾堆，这次又是爸爸妈妈去清洁。Oh my darling， 你怎么不在我身边？没有人把我的零用钱放在我的房间，我的房间只有零用钱看起来最亮眼。没有人把我的电话费账单拿去缴费，因为我是小男孩，我没钱，我没有钱。可我爱一个人，最多两个人，最好阿公阿嬷其中选一个当我女儿，穿着拖鞋也能站得稳，做个大人就要像个大人。我爱一个人，最多两个人，最好阿狗阿猫其中选一个当我家人，让我好好的痛。啊啊啊，隔夜咖啡加温一样香喷喷，就算穿着拖鞋也能站得稳，做个男人就要像个男人。 几个对象就有几种我爱你，不只是这两孔之身没问题，难道 baby 嚼久了也有温度？ Yeah， 时光流转也难挽回的情怀，进化的昂贵可摘配的爱，能让 baby 化为理智的态度。你开始找个对象，一切都互补，恋爱的条件变本加厉更不足，难道 baby 嚼久了也有温度？当年那种千金不换的情怀，那随口问问都清新的爱，别让 baby 表现了你的态度。